财文书法电台 Capital 叫五百上市频道，现在由林金龙报告新闻。李显龙总理表示，乌克兰战争导致生活费上涨，政府正吃紧缩能减轻国人的压力，不过我国也必须做好准备应对未来的经济挑战。李总理在全国职工总会举办的劳动节席会上发表演说时指出，在短期内政府提供的人事计划能够帮助本地家庭减轻负担，但在长远来看也并不能够真正解决问题。他说，根本的解决方案就是提高生产率，推动企业转型，取得经济增长。为了推进我国可持续发展的目标，政府在绿色发展蓝图下推出新计划，通人社区居民参与发动，一同为新加坡打造更绿化的环境。在新计划下，本地社区将成立绿化社区通人小组，邀请基层领袖、志愿者同可持续发展的提倡者参与讨论，为自己所在的社区提出适合的可持续计划和目标，并且通人居民将计划转化成行动。本地一名十几日太的男人感染不明原因急性儿童感染，卫生部正在调查疫情病例，是否跟全球出现的不明原因儿童感染病例相似。目前全球17个国家共通报超过200起不明原因儿童感染，我国卫生部也正在密切关注，并且已经通知所有医疗专业人员保持警惕，留意是否有幼童出现原因不明的感染症状。本地新增2140起冠病病例，单日新病例连续四天超过3000起，让我有一人病逝。卫生部门参的数据显示，其中58起新病例由境外输入，其余是本土病例，每组病例传播率下跌到0.79。我国同马来西亚警方联署捣破两个跨国网络爱情诈骗集团，六名非主义男嫌犯在马国落网，伊是新马两国警队，近年来数次成功联署打击网络爱情诈骗集团。我国警方相信，伊两个诈骗集团在本地犯下至少10起案件，涉案金额超过300,000元。其中两名46岁的吴受害者共被诈骗了35,000元。中国北京市的冠病疫情升温，全市的传染场所在五一假期期间暂停堂食作为外卖服务。此外，从五月五号起，民众进入各类的公共场所或者乘坐公共交通工具，都需要持有七日内核酸检测阴性的证明。新闻报告完毕。